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天我哋請到最喜歡看書的梁文道誒，做我哋嘅 今晚叫打書釘啊嘛，應該我哋 係 標題 成寨版，成寨版 三代主持人喺度喺曬度啦， 我哋濕濕碎啦，係你哋睇你哋做，聽你哋做之點嗱咁啊，頭先喺上一節嘅時候咧，阿梁文道講到咧就誒關於印尼一個相當值得嘅 case study， 咁你好似有本書介紹印尼嘅喎。 哦，係啊，其實我之前寫過嘅，即係喺報紙專欄度咧，就叫做咧，其實英文本來嘅書名好簡單 ，Indonesia etc. 咁啊，亦都個中文咧，台灣就幫佢加咗個中文名，就叫做《眾神遺落的珍珠》， 好文青 feel。 係啊，好文青，台灣 其實係記者嘅書嚟嘅， 記者書嚟嘅，但係寫得幾好 嘅， 寫得好。 本書嘅作者叫伊麗莎白，大家如果對印尼有興趣咧。應該看，同埋印尼係一個很重要的國家，因為佢最大的國家。 梗係啦，因為而家請唔到任用啊嘛。 係啦，冇錯。 係啊，真係請唔到任用。 廿個人請唔到一個， 搶啊要。搶 啊！搶啊！ 同埋咧，即係啲大國咧，中美兩個大國都要拉攏印尼。 大佬，佢全世界我諗係五名之內人口仲多。 第四大，2億8000萬。 如果以穆斯林國家嚟講咧，伊斯蘭國家嚟講，佢係最大， 最大 人口最大。所以如果你咁計落咧，係佢而唔係沙特阿拉伯咧，先係回教世界最影響嘅國家喎，好嚴重嘅喎，你諗下。 同埋好特別嘅咧，嗰本書裏面提到咧，就話印尼嘅跨度啊，即係印尼個土地面積未必 好勁，唔係啊，好跨啊， 因為佢係就萬幾個島咧，佢個闊度咧就等於咧就阿拉斯加咧飛到去依個美國東岸華盛頓， 係啊，或者係從倫敦到伊斯坦布咁大， 咁大㗎嚇，由蘇門答臘去到爪哇啊嗰啲島啊，係咁咧就係由於佢實在太大，所以人人都要買佢怕。呢個中共同埋呢個印尼嘅恩怨，1965年930事件嘅恩怨之後死咗500萬華人，咁咧就就係到咗1990年，即係當然當時斷交咧，都要同印尼恢復外交關係，因為印尼係入南太平洋嘅一個屏障，一路閘嚟嘅。你同印尼唔 friend 咧，就好大鑊嘅。啊，咁所以咧，即係據呢個 一帶一路包唔包印尼嘅？ 包， 即係總之喺中國國境以西嘅就包嘅 啦。全部都係。 啊，關於1965年嘅即係悲劇咧，就我睇有節目先至有機會先至介紹啦。喺輸出革命嘅年代發生咗呢個九三零政變之後，500萬華人被殺，嫌疑共黨分子，華人同共黨係 equal 嘅喺當時對印尼人嚟講一次大屠殺。咁咧呢個印尼嘅講法。就話你，喂， 你顛覆我啊嘛！ 你顛覆我啊嘛，殺咯！ 嗱，嗰種就真係大中華民族主義嘅， 係啦。 其實好多當時馬共好、印共好，或者係呢個東南亞嘅共產主義運動咧，反而未必係意識形態動員喎，反而係民族主義嘅，係大中華民族主義喺後邊。 但係嗰陣時好怪， 馬共好多都係華人嚟嘅。 但係嗰陣時， 差唔多全部都係華人。 阿陳平係華人啦，第一個。 但係嗰陣時真係有一啲咧係土著嚟嘅。係 咩？ 係好得意啊！我話俾你聽，我有個朋友係馬來西亞人嚟嘅，成個樣係馬拉樣嚟嘅，即係佢就係馬拉人。一講嘢咧係驚慌普通話， 哇咁勁，即係好努力喎！ 我話俾你聽，佢係點咧？佢屋企就係馬共，然後咧當時馬來西亞都要排共啊嘛，消滅共產黨啊嘛，同陳平嗰啲咪走咯。佢哋走咗去邊咧？就走咗去湖南喎。原來咧，中共接收佢哋去咗韶山啊， 咁革命啊， 地啊，好革命啊。跟住咧，好笑啊！原來佢老豆老母咧，兩個馬拉人嚟嘅，就喺韶山咧整咗個電台，就喺呢個共產國際咧，要對呢個馬來西亞嘅同志喊話，日日就喺度播音咁樣講。 但 係你知唔知咩指示啊？ 你知唔知呢啲國家機密喎？ 即係呢個歷史嘅偶然啊！你呢個朋友嘅廣播就令到我。一個朋友坐了10年監啊！ 真噶， 國家機密嚟噶嘛，大佬。 就係佢喺亞洲周刊講馬共嘅地下電台喺湖南呢件事， 係 寫完之後，一個叫徐澤榮嘅人，徐澤榮係，就 喺城大教啊嘛。 佢係當時我宿同房嚟噶，佢喺部隊落嚟讀書嘅喺中大。 哦， 咁呢樣嘢唔講得嘅咩？ 李光耀問過鄧小平，鄧小平親口否認冇支持馬共。 嗯，黐線嘅馬共電台就喺湖南， 唔係佢嗱，佢以為過咗咁多年啊。他以為過了這麼多年了，因為他解放軍 還不說得 他都很清楚，但他不是現在被人拘捕的，他是90年代被人拘捕的。 不過那次呢，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呢，跟李光耀還有一段對話的，都挺重要的。那鄧小平就要求李光耀放下那些親共分子，那李光耀反轉要求你可不可以停止 stop 輸出革命，鄧小平是答應的。咁所以鄧小平回北京之後呢，新加坡嗰啲馬共運共產黨分子就放曬。OK， 咁中國亦都喺即係冇再 輸。但係問題就係咁啊，因為李光耀叫鄧小平之後，仲有馬共地下電台嘛，你明唔明啊？嗰下難堪啊嘛，係證明。繼續顛覆緊佢啊嘛！ 啊，咁我唔知道有幾大影響力啊！ 不過都好快收檔啦。 啊，那個社會唔同啊，同埋咧，而家你 佢哋嗰啲人，我話俾你聽，我識一啲咧，佢哋當年啲印尼共產黨、馬共啊，包括泰共咧，嗰啲地下電台，即係全部喺中國噶。 哇！你啲咁多國家機密講出嚟啊！ 其實好似我哋咁啊，就嚟都變成地下電台。 跟住咧，佢哋收咗檔，後屘收咗檔噶，全部有好多下海噶，去咗深圳做生意， 發達可能 印尼人深圳上咗岸， 你乜嘢 人？趕上咗改革開放嘅呢個勢頭。 因為嗰陣時好多係上船去咗大陸，跟住就下放光明農場。 嗯，係啊， 係咁樣噶嘛。跟住佢哋上船嗰下搣咗 passport 嘅啦嘛。 係啊， 係唔可以再翻去印尼同馬來西亞，好絕噶佢哋。係你選擇咗翻大陸就以後唔好翻嚟。 係啊， 就取消咗你嘅國籍㗎佢。係 啊， 印尼共產黨當年喺1965年時大到係全世界第三大共產黨。第一大咧叫蘇共，第二大叫中共，第三大 印共 啊印共啊。咁咧印共有一件咧好出名嘅叫做咧艾地啊，艾地。咁喺1930事件之後咧，俾印尼軍方捉咗係棒咗噶啦。 啊， 喂 ，anyway， 翻翻去頭先喺個上一節裏邊，我問你一條問題，即係北京對香港咧，有啲人認為咧，就話佢有三種態度係對香港嘅，所以咧搞乜都搞唔成。第一就係戰爭狀態嘅心態。戰爭狀態，第二呢就是天朝心態，即是任何我給你的東西都是一種 grace， 一種恩賜，而第三就是窮人心態，儘管他現在是很有錢的，這三種心態呢就真的搞死香港。 但窮人又怎麼做天朝 呢？我覺得 窮人心態有沒有矛盾？ 有的，但所以我想解釋就是這三種心態不是那麼簡單這樣用個名詞本身字面可以解釋到，而且他們是互相扣連的。點解咁講呢？首先你要講戰爭狀態呢，我覺得就我就唔會用戰爭狀態去形容，即係今時今日呢個北京政府對香港嗰個做法。我反而會形容係咩呢？佢係成個國家咧係處於一種緊張嘅動員狀態。其實 但係人為定係 人為 客觀 因為呢個統治機器嘅佢需要嘅一個動力嚟㗎。你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其實不嬲都有噶啦，即係你胡温嗰陣時開始講維穩政治啦，係咪？ 2008年京澳之後咯， 係啦，開始講維穩。其實佢長期咧，共產黨嘅統治嘅嗰個機器咧，係需要某種程度嘅敵人嘅存在。係嚇，佢如果冇， 佢會自己找尋敵人， 佢自己會生產嘅。如果唔係咧，佢所有嘅邏輯咧都會一下唔知點算好嘅。譬如話佢講統戰啦。他講革命啦，革命都有革命對象噶嘛，然後你有一個統治目標嘛， 或者民族主義 嘅，合法性喺邊咧？所以佢永遠都需要一個隊人，佢需要有一種緊張狀態。嗱，好似今時今日嘅中國，我成日形容咧，佢高度重視，譬如話所謂維穩，然後話社會不穩定，驚茉莉花革命。咁茉莉花革命呢啲指向嘅咧，就係所謂嘅西方反華勢力啦。好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有啲民族分裂勢力啦，就譬如話疆獨啊、藏獨，而家仲好加埋個台獨同港獨。好啦，咁有呢啲嘢嘅存在咧，對於佢嘅有效嘅統一，講到 即係空國民啦，總之就係 用嚟空啲國民。咁又另外一方面就係佢統治機器嗰個官僚機器本身咧，已經都內在地需要呢啲嘢。佢係一個 beast， 要 must feed him something。 即係其實佢 engine 係燃料嚟嘅。 係啦，即係譬如我成日舉個例子，我同細佬都講過。嗰個我覺得係最搞笑嘅例子。我一個朋友好後生嘅，而家唔知去咗邊啦。嗰陣時我認識佢，佢喺江西喺南昌。咁佢咧就係嗰啲 IT 人嚟嘅，即係喺一間唔知咩公司做 IT 嗰啲嘢。 咁佢咧就成日翻牆，翻牆咧就聽埋啲唔即係聽埋啲 RFA 啊嗰啲咁嘅嘢啦， 聽黃世澤啊 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咧就成日開始網上發表啲反動言論啦。好啦，跟住就俾江西南昌啲國寶咧就去揾佢啦，問話啦。跟住咧佢俾人問完，佢又後生啊嘛，佢又唔會嚇親喎。咁佢又仲激啲，嗰個黐住線㗎，知唔知？碾過，碾過之後咧，跟住人哋咧就熄佢水電啊呢啲咁嘅嘢啦。跟住就越搞越離譜啦，跟住佢就開始維權啦，維權啊拉佢去飲茶談話嗰啲不在話下，後屘佢真係俾人搞到咧，即係又派出所啊，又韞咗成個月，後屘出到嚟佢真係心灰意冷，算啦，唔搞咁多嘢啦，我走啦，去北京，即係北京唔知邊間大嘅，佢叻仔嚟㗎，大公司啲IT公司請咗佢，就喺佢人哋請咗佢就嚟要走前一個月，不嬲揾佢麻煩嗰班國寶咧就嚟揾佢啦。就喂兄弟，有咩事咁諗唔開啊？係咪真係要走啊？即係 肯請留低，係 啊！即係話咧，我哋南昌冇乜幾個你咁嘅人，你走咗我哋啦，你我哋及住呢條天嘅時候廿幾人， 咪等於陳光誠啊嘛，及住陳光誠一個萬嘅人都六千萬 啊！係啊，咁你諗 即係好簡單， 即 係要 keep my job， 係啊，即係你一條友養緊廿幾個國安喎，你諗下， 咪都係香港一樣咯， 係啊， 咁你如果奶媽話冇呢個港獨，咁周庸啊， 咁成班姓乜啊？ 傅振中啊， 嚇， 愛字頭啊，嗰扎人咪港人港地嗰扎人點算啊？ 嚇，你話佢哋點算啊？即係你全靠有港獨，咁呢度先可以，周庸嗰啲先可以收咁多啊嘛。所以變咗咧，即係所以維穩嗰樣嘢，佢係需要敵人嘅。 嗱，簡單啲咁講啊，如果呢個世界冇鬼咧，阿鐘馗咧都要失業 收工啦， 係啦，冇錯啦。 所以鐘馗就話俾你聽，嗱嗱，你睇唔到啊？嗰只鬼喺嗰度啊！ 係啊， 你睇唔到，你睇到啊！ 開天眼 啊！你明唔明？呢個就係佢哋嘅 logic。所以而家我覺得你好多時候明白香港嘅情況咧，你用呢個邏輯嚟睇就知㗎啦。 阿梁振英好清楚， 好清楚， 嗰個係出於政治需要。 係啊，政治需要。好啦，跟住第二樣嘢，頭先你講到呢個天朝主義，同呢樣有咩關係咧？就係一路以來，我哋要明白中國嘅愛國，即係中國共產黨嘅嗰個國家嘅推動嘅愛國主義咧、民族主義咧。就係頭先我哋之前講，佢有一個歷史觀喺後面，就係我哋受咗百年恥辱、百年國恥。 雪恥啊！ 而家我雪恥啦。 民族復興。 咁啊，雪恥民族復興就靠我大啦。咁我大咗之後咧，跟住佢就好強調呢樣嘢喺呢個過程之中，點解我哋今日大家會生活好咗咧？我哋點解全部嘢都掂咗咧？點解國家嘅地位全靠共產黨領導？所以嗰個天朝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所有嘢都係由佢由上而下派落嚟俾你嘅。你記唔記得細良？我哋最早啊，即係你佢細良大咗幾年啦，但我哋讀書嗰陣差唔多，即係翻大陸玩咧。你有冇印象同啲大陸嘅撞到人傾偈咧？佢哋好中意講句説話。嗰陣時鄧小平年代咧，講講下過去嘢，譬如我哋都實會留佢哋講下，喂，文革嗰陣時點啊？大饑荒點啊？我哋成日都講呢啲嘢啊嘛，住佢大陸朋友講到最尾咧，如果係尤其嗰啲冇讀書嗰啲啊，佢到尾成日都講句嘢嘅。唉，不過而家算好咯，共產黨都算唔容易啦，餵飽十億人。嗱，你有冇諗？我成日聽到呢句説話，但係呢句説話後邊個 assumption 係咩咧？就係 佢 fit 係佢 fit 你啊，即係你之所以可以飽， 係個黨為 靠個黨俾你。嗱，所以呢個都係嗰個國家意識形態一部分。你所有嘢都係我俾你嘅。好啦，呢個已經又同之前雪恥啊、緊張嗰啲係聯埋嘅。因為緊張狀態係講緊乜嘢呢？我哋國家過去有百年恥辱，就是、因為周圍有敵人及住我哋，周圍啲人想欺我哋，周圍啲人咧就唔見得我哋。 其實呢個係咪會唔會係傳統，即係所謂嘅君父，即係個君主同個父親合二為一？ 我覺得係絕對有關的，係 嗰樣嘢有關， 繼承嗰樣嘢。如果唔係，中華都唔會咁容易接受。 所以就算譬如佢哋點樣解釋大躍進死幾千萬人啊、文革十年動亂啊咁樣。佢都會覺得就係，就算老豆打錯個仔咧，都係父子個關係啊嘛。係 啦，到最後都係我老豆嚟， 都係我老豆啊嘛，咁咯。 佢細個打得我狠啲啫。 係啦， 好啦，咁你而家就用嗰個緊張狀態，等於延續住。喂，我哋已經經歷過百年國恥啦。而家其實啲友咧，仲係想搞我哋嘅，仲係想恰我哋嘅。我唔緊張啲啊。嗱，咁所以喺個歷史觀下面延伸呢一點。第二點就係嗰個天朝心態，所有嘢都係我俾。好啦，你講窮人嗰個心態，我唔係好贊成呢種型呢、這個説法。我覺得應該 唔係佢哋係窮人，而係窮人嘅心態。 我覺得 佢係有錢嘅窮人。 我覺得唔係咁講，我反而我覺得呢個好香港嘅諗嘢方法咧，就覺得佢哋成日咪覺得而家 錢大曬， 錢大曬。嗱，我想 土豪 試下從大陸人嘅角度去講，其實嗰個諗法係乜嘢咧？嗰個諗法係咁嘅。 就是中國在百年國恥的階段呢，是國家很差的，國力很不掂的，吃不飽的，很多有問題的。但是由於共產黨的領導來到現在今時今日，中國迎來了所謂偉大的民族復興。那那個復興的標準是什麼呢？什麼叫做中國好了呢？它其實全部是用 GDP 用物質為指標的嘛。 嗯， 所以變咗咧，你有冇留意咧？大陸咧，你有時同啲大陸朋友講嘢，或者睇大陸啲媒體咧，佢哋好多時講樣嘢就話啊，呢、這個時候咧，曾經過去幾年環保係被犧牲咗嘅，但係為咗發展都冇辦法啦。又或者話啊，好似不丹，你成日話佢最快樂的國家咁樣，咁但係咁樣快樂又冇發展，咁樣點得咧？佢哋好強調發展嘅，你有冇留意啊？佢哋講咩嘅話，講咩事都話啊，佢而家歐洲你話佢咩有人權，但係佢冇發展喎、啊、咁樣。所以變咗佢哋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嘅時候咧，我覺得成功地咧將另一種意識形態嫁接咗上之前嗰種民族主義入邊同埋共產主義入邊係乜嘢咧？就係、是、將發展咧當成硬道理，然後發展咧就係、是、所有國家同埋政府嘅 legitimacy 嘅最終嘅基石，然後係佢最終嘅指向。所以當佢話今日我説此啦。我點解説恥啊？我點樣説恥啊？我帶咗大家發展咯，而家唔見咩？我 餵飽你哋咯。 好，但係而家大家唔單止我餵飽你，我仲等你出到國買起成個 London、嗯。我哋係咪掂啊？跟住所以咪大家都覺得係咯。所以當如果全部人都係咁諗嘅時候，好啦，喺呢個角度下邊，我睇翻香港。第一，你香港從來我哋唔係俾佢 fit 噶嘛，我哋從來冇覺得呢個有件咁嘅事喎。調翻轉頭，我哋成日捐錢嘅喎。所以點解而家佢哋唔再強調香港過去？即係我以前寫過㗎，我喺大陸都寫呢啲嘢㗎，不過佢當時俾人刪咗啦。即係話喂，從六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對大陸有幾多支持啊？你從當年即係嗰陣時 寒戰開始啦，寒戰就聯合國禁運嗰陣時， 打破禁運啦， 中國個傷兵嗰啲藥醫藥其實係 全部香港 霍英東嗰啲運上去啊，一次一晚成幾百架船喎 嚇，然後 係走私翻， 走私 有家具啊， 因為英軍巡邏唔到嘛，英軍要捉佢哋噶，其實 其實有啲隻眼開隻眼閉嘅， 有啲係放咗手嘅，然後跟住香港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嘅。合法的外匯來源， 同埋當年幫佢突破封鎖打入國際嘅運動組織咧， 係咯， 霍英東啊， 係咯， 澳國際奧委會同埋呢個國際足協咧， 係啊，好啦，咁然後再到後來，你睇翻去到大家細個嘅時候，我哋翻廣東啲鄉下度，大家帶幾多嘢翻嚟啊？饑 荒嗰陣時， 著幾件衫， 幾件衫啊， 帶飯焦都有。 然後跟住一路再到後來，即係遇到咩災難捐錢，然後苗圃工程， 最後屘到2008年咯。 好啦，而家呢啲所有呢啲嘢，佢就一筆勾銷，完全唔提。點解啊？因為唔啱佢成個國家嘅邏輯啊嘛。佢一路話俾國民聽，成個中國都係靠我養。咁而家你忽然有一度唔係靠我養，調翻轉仲幫翻我轉頭 ，fit 唔到入嚟。咁明明咧，其實本來你強調翻呢樣嘢，講翻，如果你今日真係要同香港人講愛國，講後生仔，你其實講呢啲係動聽嘅。喂，香港你從來都好愛國，你咁樣幫助國家，但係佢唔想講呢啲嘢啊嘛。 因為我覺得佢最主要就係佢成個樂隊咧，香港就係一個最唔聽話嘅小提琴手，佢就根本就唔跟佢個 song sheet， 即係佢嗰個樂譜去演奏， 亦都唔聽。係 啦，譬如好簡單，抗戰九十周年，佢話共產黨領導，香港即刻有啲記者走去訪問啲國民黨嘅老兵，講一大輪，原來共產黨就嗰陣時匿埋啊，甚至同日本仔合作啊咁樣。咁佢又係走音啊嘛，跟住你講嘅佢嗰種嘅所謂嘅即係。patronizing 其實即係用一種天朝嚟去即係照顧你香港呢種。咁你頭先講下喂，華東水災，再之前文化大革命，一路到五二年寒戰，其實都係靠香港好多時咁，又係唔 fit 落咯。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佢咪變咗冇辦法將真正民族主義個基礎攞出嚟咯。 係啊， 因為佢一攞出嚟，佢就方腔走板啊嘛。佢成個嗰個演奏個樂曲啊！會散咗啊！你明白嗎？ 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邊度咧？就係、是、因為佢唔想再一國兩制，佢真係想一國一制。如果你堅持一國兩制，你咪有得香港講香港呢個 version， 其實冇問題嘅喎。如果你今時今日你同香港人講話，喂，香港人真係愛國㗎，香港人不嬲點樣幫助我，其實你講呢樣香港人都啱聽嘅喎。但係佢而家唔係啊嘛，佢而家調翻轉，你香港全靠我咋，我唔嚟消費， 你 食屎啦咁樣，係嘛？即係變成咁喎。咁其實你點解要咁講呢？如果你調翻，即係你唔講呢啲嘢，會唔會 好好多呢？ 我覺得係咪佢要 fit 嗰個民族主義兩面、嗯、兩面劍嚟嘅、 嗯？ 一面就係共產黨嘅政權嘅合法性、嗯，一面同樣咧就係你 fit 緊嗰啲怪獸，將國民變成一啲嘅民族主義者嗰陣時咧、 嗯， 你一 fit 唔到俾即係唔再餵食俾佢哋咧，佢會咬翻你轉頭噶嘛。嗱、 嗯， 你見到民國嗰陣時候。外增國權，下一波咪內除國賊咯。 係啊， 即係話袁世凱嗰陣時，北洋政府唔掂啦咁樣、嗯。其實根本上都，其實根本上外交上你 冇計㗎啦， 弱國就冇外交啦，咁 亦冇辦法㗎。 咁佢伸張唔到喺國際上邊嗰威唔到啦，咪翻去咬個政府咯。即係而家一樣啫嘛。即係如果你唔能夠，如果你按香港頭先嗰套一國兩制嘅方式， 嗯， 同樣嗰啲國民本身，佢亦都需要共產黨繼續餵民族主義嘅狗糧俾佢哋。 嗯。 他就話越貶低香港嘅地位越幹咯。 黎成日翻大陸，你覺得係咪 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 多人拜列共產黨， 即係嗰啲國民， 我覺得會。 儘管佢心 好多，好多原因係點解咧？佢聽唔到其他故仔啊嘛。 嗯，喂，翻牆都唔得。 唔係翻牆少數。嗱，我話俾你聽，翻牆。 不過而家撳得好勁啊！ 理論上咧係做得到嘅。嗯。但係翻牆係需要代價噶嘛。 同埋大城市嗰啲咯。 係啊，你同埋呢個成本嘅喎，你知唔知翻次牆搞幾耐咧？你上一個網 keep 一個網頁有幾耐咧？所以變咗咧，翻牆咧，就算有人識翻牆，佢就算肯翻牆，佢都未必能夠完全好咁透明知道咁多資訊。 嗯， 好啦，咁而頭先我講嗰啲説話，當所以而家大陸好多媒體朋友成日話訪問我講翻香港啲，我成日都話唔講，我你唔好問我點解咧？我講完呢啲，你又唔出得， 跟住 cut 咗佢，你 cut 咗佢，剩低嗰啲咧就全部都變成梁文道都話呢個港獨冇出路，黐線啦！即係我係講緊話，即係我喺度鬧緊本土派啲嘢，佢就出啦。好啦，然後頭先我講呢啲嘢，佢就唔出喎。咁就變得我好戇鳩，屌！即係所以我而家話你一係唔好問我，問我嚟做乜咧？好啦，咁但係頭先講嗰啲嘢，你諗翻嗰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大陸啲朋友佢哋都真係有種認識，香港人而家之所以咁不滿，係咪因為就係覺得唔發展啦、啊？經濟開始落後啊，覺得大陸開始發展啦、啊，所以眼紅啊。我哋香港人都知道，其實從來唔係咁，根本就同呢樣 我睇大部分香港人唔係眼紅大陸人有錢咯，我睇 絕對唔係。但係點解大陸人會咁講呢？係因為成個國家一路鼓吹一種就係發展就係一切。 佢個宣傳， 佢個宣傳 向嗰邊諗。 係啦，跟住一路話俾佢聽，香港而家唔得啦，香港而家唔掂啊，香港而家要靠祖國啊，佢不停咁樣講呢啲嘢啊嘛。然後跟住其大部分嘅國民一聽又會受嘅理由就係因為佢已經長久以來三十年來佢接受咗套就係、是。發展就是最重要的東西嘛，經濟發展是世界上第一 好 重要的東西嘛。 本來還有萬語千言去問你的，不過時間很短、既然叫到你上來呢、吃飯就要撈汁、你是看書名家，有今天有什麼好書介紹、 你叫我介紹本剛剛看了的書嘛，剛剛我昨天看 的、你搜出來給一些觀眾看看、 叫做《京都之平月》啊， 係， 是一個京都大學的哲學家舊田青一寫的、咁呢本書好得意嘅，其實點解我會睇呢本呢？因為啱啱我喺京都做嘢，啱啱琴晚翻香港嘛。咁我帶咗幾本書去睇，同埋喺嗰邊都買咗啲啦。咁其實咩叫京都之平業呢？就講京都嘅平常嘅温度。 嗯， 佢特登要講呢樣嘢， 點 解 係成書呢？ 因為咧呢一本呢一、個作者咧，舊田青一咧，呢、這個哲學家咧，佢就用咗一個角度咧，同大部分人，尤其華人講親京都好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從來唔同你講。 古蹟 古蹟啊，文化，佢甚至乎特登一個古蹟都唔去，佢淨係成個路線咧，就係坐一個巡迴巴士路線，206號，係啱啱好兜京都中心一個圈嘅，佢就從嗰個成個一圈嘅巴士路線嚟講京都，而喺呢入邊咧，佢睇到個京都同大部分遊客或者係平時啲書度鼓吹個京都最大分別喺邊咧，就是、京都唔係一個大家以為嘅。好傳統、好歷史、好保守嘅地方，而係咩咧？啱啱相反，京都人係好中意啲好時髦啊、好前衞啊、好奇怪嘅，同埋對年青人對奇人怪事咧係好包容嘅。譬如話，以前咧60年代嗰啲舞踏啊，即係日本咧嗰啲擦曬成身白曬跳舞嗰啲，其實最早就起源於京都。 哦，係咩？ 係啊，又任天堂喺京都， 即係自山修斯啊嗰啲。 係啊。然後很多 IT 人又喺京都， 任天堂都係 任天堂喺京都嘅，係、哦、啊，大家都唔知啊嘛， 唔知啊， 係啊，跟住有好多呢啲嘢都係京都，又跟住好多古靈精怪藝術家又喺京都，咁啊，但係京都咧係點解會有班咁嘅人？因為京都人好寬容佢哋，即係京都人係對年青人係特別寬容添嘅，即係你走投無路後生仔咧就好中意走去京都，同埋京都嘅年青人口係全日本最高嘅，因為佢大學最多， 哦， 所以有一紮大學。 咁啊變咗咧，即係佢寫出嚟嗰個京都咧就。唔係嗰啲咩叫咧懷石啊咩古 蹟啊紫禁啊， 因為從前我哋了解齋嘅京都就係江點講啊， 日本嘅所謂貴族 首都啊， 首貴族。但係佢就講話其實啱啱相反，佢話即係譬如大家去食懷石啊，好清淡啊，貴族口味。佢話但係其實京都係點咧？京都人平日食啲嘢就好濃味嘅，即係平時佢哋好中意食啲好濃味嘅嘢，嗰啲嘢係貴族。但你大部分人是 serve 貴族的平民嚟噶嘛？咁人食乜咧？係咪先？即係你體力勞動者的口味梗係重啲 咁啊！呢本書可以 rename 佢叫做 The Real Face of Kyoto， 可以咁講。所以我覺得 京都的真面目 啊， 因為京都是從前呢個日本首都啊嘛，係明治維新之前 嘅1200多年的首都做咗。 哇！咁即係， 但我去過佢哋嗰啲京都好多二手書店， 好犀利， 係啊，好犀利嘅真係， 真係好犀利。 即係佢咩類型都有嘅，有啲係專係電影啦，有啲專係設計啦，有啲係文學啦，有啲個店主本身又係私人啦，咁 咁難得， 好犀利。 其實佢嗰個佢個文化唔係淨係喺死咗去嗰啲舊文化嗰度， 絕對唔係㗎。 最後一條問題問你，哇！咁阿梁文道。你在大陸做節目的時候呢，你在有這個香港和台灣的背景，你是用什麼口音的普通話 去做 大陸節目呢？ 我用回我平時講嘢的口音，就是我 因為大陸的口音即是普通話的標準口音和台灣的國語口音是有不同的。 我的口音已經是變了形的了，我去到台灣呢，台灣人會覺得我是大陸 大陸音， 在大陸呢他就覺得我是台灣人，台灣人因為我的口音是即等於我整個人的狀態，我是 mix 了的了。 Oh, OK, you are hybrid. 已經係。 其實每個人都是 hybrid。你在那度住得耐咧，你總有一啲變嘅，同埋你啲 peers 係乜嘢，多多少少對你有影響嘅。 梗係啦， 水土嚟噶嘛，嗰個 係啊。 係啦，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有機會咧再請個梁文道上嚟。其實咧 up 多up 多十集都噏唔曬啊。 其實唔講政治仲好啊，講飲食仲好。 係啊， 講食嘢 係啊。 啲才子咧就係咁嘅，通常咧有呢個國際視野啦，閲覽群書啦，仲有係飲食專家。啊，你睇下梁文道寫嗰啲嘢， 中意。 如果佢以前嘅才子仲加埋女色添啊， 咁我唔知啊。我睇佢嗰啲文章咧，哇！本來我對飲食興趣不大的人，但係睇睇下都原來真係幾好食嘅喎，寫咗 睇好過食添。 每一個每一道菜咧，背後都有一個歷史故事， 梗係啦， 都有一個國際視野。咁有機會睇下梁文道嘅文章。咁咧，儘管咧呢條友而家就話咧，佢中意咧講嘢多過寫書，不過聽住先。 但我覺得梁文道喺我即係識咗咁多年咧，我覺得佢而家越嚟越似一個人類學家。係啊，我覺得係。即係人類學家嘅特別係咩咧？就算一個杯咁樣啦，佢都會咧揾到呢個杯嘅起源啦，點樣用佢啦，喺唔同時代啲人點樣去改造佢啦，然後點樣發展成今日嘅形態。其實我覺得香港，即係如果有機會你翻嚟香港傳媒或者寫作咧，其實香港係需要一個 anthropologist 嘅眼光去睇嘅。我覺得 你 先至會知道香港嘅好處喺邊。 不過咧，通常 唔係政治，唔係民族主義。唔係嗰樣嘢， 唔係嗰樣嘢。 其實咧，我哋香港咧，我睇唔少人覺得讀人類學咧就冇差用嘅。 張志剛都係，中大人類系噶嘛？ 冇咁講， 唔好嗰啲覺得咁呢個 shame。 佢有個 MBA 嘅，佢有個 MBA 噶。 根據香港八四嘅講法，就報唔到中大最渣嗰啲就讀人類系噶嘛？ 喂，即係喎，原來佢都係我哋校友嚟嘅喎，屌真係。 咪香樹輝， 馮偉光係啊， 馮偉光廣大， 冇錯，咁都好啲。 原來就部分的人類學咧，尤其是係 field study 嗰度咧，係可以商業用途嘅。 包括而家 得， 不過香港未必用得到。 其實係行為研究嚟噶嘛， 行為研究包括 有好多消費啊， 你啲手勢係點 樣請一紮呢啲人啊？ 喺設計好多產品上咧，係需要呢啲人類學。 你知唔知以前香港嘅理文官都係人類學家嚟噶？ 係啊， 唔出奇。 新界理文官啊，許書 係 夏思怡啊，幾個寫香港的新界歷史著作最好的都是 就是人類 就其實就是新界理文官嚟噶，香港政府 嘅訓練嘅，佢哋 係喺英國受人類學家訓練嘅， 係啊， 所以咧讀人類學都未必係冇用嘅嚇，有冇用呢？ 其實就係個人壞，讀咩書都冇用。 好多謝各位，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